的嘴假装太直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结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是世界

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，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Time Production and the C-Man re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. 家乡没有那么多，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停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与非，没有对错。 Oh no， 地球因为你而转动。 One girlThank you.